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建国只得央求小西应承下来，却被小西一口回绝，反倒是小西妈这次主动妥协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明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妈猝死当天，她刚做完九个小时的大手术都赶来了，医院派出了最好的医生，使用了最新设备最好的药物，仍未能挽留住她。小西妈死的那刻，小西正在一群全然陌生的哭丧队伍里哭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人，他自然是哭不出，何建国都哭不出，只能是一起低头表演哭。因为建国嫂子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，他们不能不与之同悲共苦。有两个专职哭丧婆陪建国嫂子一家人哭，不愧是专职，哭得比死者亲人专业用语的一种。他们的存在使哭丧队伍显得热闹了许多，气势宏大了许多。红白喜事办得热不热闹，人来得多不多，是这家人在村里地位和人缘的衡量尺度。但是难道他们比如建国嫂子家人就感觉不到那热闹那气势的虚假吗？那不仅显示不出生者对死者的哀痛，反把悲剧弄成了闹剧，对死者形成了亵渎。也许他们在意的压根然这些想法，小西只是在心里想想，绝不会说，没有人说。他就不信何建国没有感觉，既然何建国能保持沉默并欣然加入，自己也能，不就是虚伪吗？虚伪太容易了，只要走进这个队伍，低下头去，别让人看到你无动于衷的脸，就一切 OK。 将心比心，当下就对那两个专职的哭丧婆由衷的佩服，没有相当的天赋，比如与众不同的泪腺和宽广结实的嗓音及良好的敬业精神，断然别想以此为。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况且无论如何，妈妈走的时候，她和爸爸还算见了妈妈一面。姐姐呢？走的时候妈妈还好好的，回到家里，妈妈没了，她都不知道怎么跟姐姐交代。何建国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，小西正和建国母亲忙着给参加哭丧的人做晚饭。小西负责拉风箱烧火，满脸沾着草屑烟灰，令何建国不敢也无言对他实话实说，只说妈妈病了，爸爸让我们回去，尽量的轻描淡写。他害怕，他不知道小西会是怎样的反应。无论如何，事情还是回到北京再说，北京还有他的爸爸和弟弟，还有好的医院，好的医疗条件，他万一有什么过激的反应，发生不测，处理起来都比在这个要神没神的穷山村里要好得多。他对爹妈说了小西妈去世的消息，爹妈大吃一惊，赶紧催他们上路。一路上小西心急火燎，不停地给小航打电话问妈妈的情况。由于何建国事先已与小航沟通过，所以小航也只是对姐姐说妈妈病了，但没敢说不重，思想准备不能一点都没有。听说妈妈病重，小西是越发的着急，但仍没有一点妈妈已就此与他永别了的预感和心理准备。太平间，在医院后院一个僻静处，